罗马书讲到第四讲噶咯，罗马书嘅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二节。嗱，我哋讲咗三讲系乜嘢啊？第一讲系罗马书嘅介绍，第二讲咧头嗰七节嘅经文喺第一章系将成部罗马书系浓缩咗，系一个总结。然后上一次咧，保罗对罗马教会话，他愿意用心灵诚实来到侍奉他们，为他去到罗马来到作好准备，是吧？今天呢进入主题了，进入神学了，要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今天给他的主题叫神该定无知者的罪吗？这个这样的问题在树基督教的内外千几二千年是被人来到是讨论，究竟若果一个人完全未听过福音，神应不应该定他的罪？看看我们人怎么说，中国人怎么说，不知者不罪，是吧？在2020年的元旦，在香港的旺角，有四名的男子涉嫌袭击一位便衣警察，这位便衣警察是受到重伤，事后这四名的男子都被捕，在西九龙的法院被裁判两名的男子袭警罪名成立，其他那两个呢，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原来提水、原来把风都是犯罪的、法官大人你要轻判、我们真的不知道。法官说你们讲得对，不知者不罪，我就轻判你们入狱三个月。原来人间的法庭真是不知者不罪，但是天上的法庭又是怎样呢？神的判断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了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和三章二十一节一头一尾两节的经文讲什么？二人必因信得生，是吧？中间夹住的经文就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神的愤怒，我们才能够是与神和好。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有神的愤怒，是吧？所有不接受神的人，我们就需要自己来到为我们的罪来到承担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就背了我们的罪，还不单止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但是如果不是呢，我们自己就要背罪。其实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今天的经文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二节说所有的外邦人都犯了罪。在第二章呢，保罗告诉我们所有的犹太人都犯了罪。然后在第三章的头，保罗再一次重复所有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愤怒这个字希腊文是阿基这个字，不是神一次发火突然间发火，而是一个累积了堆积了很久的愤怒。这个愤怒是公义的愤怒，这个是正义的愤怒。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告诉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怒之子，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经文其实都告诉我们听，神是有愤怒，多到我都不能够一一地读出来，我会留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慢慢来读。有人可能会问， 点解圣经要重复提出神嘅愤怒先得噶？神嘅愤怒系神嘅属性之一，就系好似佢嘅爱、佢嘅怜悯、佢嘅恩典。但系神亦都系愤怒嘅神，所以喺圣经入边重复话俾我哋听，神系愤怒。嗱，好多时我哋同人哋传福音，我哋都中意讲乜嘢啊？神嘅爱、神嘅怜悯、神嘅恩典，系嘛？然后呢，哇，问人哋你想唔想得到更丰盛嘅生命啊？你想唔想得到神嘅祝福啊？你想唔想得到永生啊？将呢一切嘅嘢都摆喺人嘅眼前。但系我哋若果咁样做嗰阵时，我哋只系将神部分嘅属性攞咗出嚟啫，唔系佢全部嘅属性。神亦都系愤怒嘅，亦都系有佢嘅审判嘅。如果我哋唔先讲坏消息，我哋点能够系讲好消息？我哋唔能够净系将好消息系话俾人听，希望人嚟到系接受神。你有冇试过系用神嘅愤怒、用神嘅怒气、用神嘅审判嚟到传福音？以前嘅牧师都会咁做，而家就好少噶啦。嗱，令我谂起我个大女 Jackie， 有一次佢真系咁做。我那時候還未做牧師，我是有份俗世的工作，我間公司剛剛請了一個新人，這個年輕仔剛剛在 UCLA 畢業，很有前途，他是一個中國人，他叫做 Ed， 他的父母在 Bay Area， 在樹 Oakland， 我那時候的小女兒在 Berkeley 讀書，每一次我去探小女兒的時候，我就車埋這個年輕仔上去，讓他可以探他的家人。我和我的太太就坐前面，我的大女 Jackie 就和这个后生仔坐后面，揸车上去五六个钟头，很多时间跟她传福音，是吧？我的大女怎么跟她说啊？她说 Ed， 我跟你做了朋友了，现在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你将来坐在一个又黑又热的地方，你就会自己在这里问自己了，哎呀，撞鬼了，为什么我那些基督教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有个这么恐怖的地方，又热又黑，真是难受了。我的大女跟她说，你不要怨我啊，我现在跟你说，若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将来就会去到这个地方。感谢神，现在我这位的旧时的同事听闻他每个礼拜都有去教会，听闻他还娶了一个基督徒做太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成为了基督徒，因为我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但我相信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下一次是会来到 confirm 一下，然后向你们报告。如果我们不明白神憎恨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爱？如果我们不知道祂的律法、神的律法，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祂的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罪带来的刑罚，我们怎么能够告诉人神的宽恕？神憎恨罪，憎恨到极点，憎恨罪，憎恨到祂愿意差派祂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来到赎罪，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公义，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怜悯？神的公义是什么？就是罪一定要得到审判，所以神就差派祂的独生子来到为我们赎罪。这个惩罚、这个审判是临到他自己的仔的身上，而不是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怜悯的神，这个就是公义的神，是吧？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不应该只是将神部分的属性拿出来，就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典。我们讲给人听，我们是要讲全部神是怎样，包括他的审判，包括他的愤怒。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诗篇的45篇第七节，希伯来书的一章九节，有没有见到是很平衡的？他是喜爱公义，他是恨恶罪恶。 而不是说只是拿了一部分的属性来到是大做文章。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二节，保罗描绘了一幅很丑陋的图画，就是说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逃避神的审判。人不是说没有尝试用自己的办法来到逃避神的审判，用什么办法啊？进化论，是吧？大爆炸论，如果能够解释世上的一切在哪里来，就话俾自己听冇神嘅，系嘛？咁就唔会喺神嘅惩罚，唔会喺神嘅审判之下。佢哋认为咁样做就可以啦，系嘛？所以先至有系进化论。但系问题喺边度啊？人唔系由低级生物慢慢变咗高级生物，然后识得去敬拜神，啱啱相反啊！圣经话俾我哋听，人本来系认识神。人本来是与神同在，懂得敬拜神的，但是慢慢因为犯了罪，以致是离开了神，而慢慢变成什么？话给自己听没有神的、我们是动物变的，变成了动物都不如。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话给我们听是进化论，话给我们听是什么？是退化论。由懂得神变成不懂得神，最后就真的变到好像动物都不如。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今天讲什么？神应不应该定无知者的罪？有人说，喂，你又说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神自然就不认得神的了，是吗？怎能够怪我们？但是你知不知道神很爱我们？他不断地是给启示给人。世上是有两种启示神给人，第一种神学家叫他做特别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我们手上这部圣经，这些就是特别的启示，透过特别的启示我们是能够得救。那你说如果没有接触到特别的启示呢？还有另外一样自然或者普通的启示。自然或者普通的启示都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外在的，第二个部分是内在的。我们先讲外在的启示，自然启示就是神的创造。当我们见到这个世上有这么美丽的花草树木，有日月星宿，有宇宙万物，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是吗？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外在自然或者普通的启示。这个是有智慧的创造，不是好像现在人想出来的，是碰彩，这个地球，这个宇宙，生物全部都是碰彩碰出来的。你相不相信这么美丽的宇宙万物碰彩会碰出来？我就不信了，是吗？是有智慧的创造，是有能力的创造，这个是圣经话给我们听。就是好像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见到这么美丽神的创造，令我们知道有一位永恒的神。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见到创造，我们怎么知道这位是永恒的神啊？因为我们在这时间和空间的控制之下，是吗？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受到时空的控制，但是这一位的创造者一定在我们时间和空间以外，因为他是造物者嘛，他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所以他不受时间控制的话，他就是永恒的神，他也都是大能的神，才能够做出这一切。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什么叫做永能啊？他是一位永远存在的神，他亦都是全能的神，就是他有伟大的能力是能够创造这一切。这一个就是外在自然的启示。所以我们每个人见到这么美丽的宇宙，我们知道有一位神。那内在的呢？ 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尾，叫人无可推诿。你没有藉口不相信有一位神，神将他自己摆在你的心里面。哇，你说有什么证据啊？你看看旧约，记不记得神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法老王诸多的阻拦，是吧？不给以色列人走，神降十灾，最后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法老王怎么说啊？我知道得罪了神。他怎知道得罪了神啊？神将他自己放在法老王的心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呢，在说撒母耳上第四章，出年我们就会讲撒母耳记。在说撒母耳上的第四章，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来到争战，那些长老说带埋个约柜去啦，神与我们同在，实打赢的，不会输的。结果不是神的旨意，以色列人不但打输了仗，连个约柜都被人掳埋去。于是非利士人就将个约柜供了在树大捆殿里面。记不记得大捆殿啊？是啊，参孙所毁坏的那个殿，在撒母耳上的第五章。第二日去看看，整个大捆神俯伏在地上。啊，那些非利士人说几时地震啊？啊，不紧要，将这个大捆神扶翻起身。第三日去看看怎么样啊？大捆神又跌咗落个地上，今次手脚都折断埋，个身体都折断。嗰啲非利士人话：哎呀，唔得啦，呢个系约柜嘅问题。嗱，佢哋最初将个约柜摆喺大捆殿做乜嘢啊？系当时嗰啲人系好中意做嘅，就系将对方将敌人嘅呢啲战利品摆喺自己供奉嘅神嘅殿入边，即系话我嘅神叻过你哋嘅神。现在你们的神的那些物件被我们掳掠了，摆在我们的圣殿里面。但他们知道哇，不可以再将个约柜摆在他们的大捆殿，于是将这个约柜送去不同的城市。但是每去到一个城里面，那个城就有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不单只是有鼠疫，还有那些人会身上生毒疮，搞到他们乱晒笼。所以最后怎样啊？他们决定说不可以再留下这个约柜，要将这个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但他们说不可以空手送回这个约柜，一定要赔礼、啊、所以他们做了五只金的金钮、啊、和合本就翻译了做金字仓、啊、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翻译，是根据 King James，其实是每个人身上生毒瘤，所以他做了五只金瘤，又做了五只金老鼠，因为有鼠疫嘛，是吧？赔礼送回去以色列人那里。为什么要赔礼啊？为什么知道自己得罪神啊？神将他自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是吧？还有呢，你说这些旧约而已，新约都有的。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说保罗坐船要去罗马，结果遇见风浪沉船，上了一个岛上高，被条毒蛇咬亲。那些土人说喂，这个还不是罪人，一定是得罪神啦，所以就被蛇咬亲。喂，他们怎么知道有神啊？神将他自己放在人的心里面。有人就会说了，喂，这些都是圣经讲的而已，是吧？你说什么都可以，自圆其说。喂，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做 Helen Keller， 他在树十九个月，即是一岁半的时候大病一场，又聋又盲，没有人能够跟他沟通。他的屋企请了一个老师叫做 Ann Sullivan 来教他，这个 Ann Sullivan 用尽很多的心机帮他来到沟通，最后真的能够帮他沟通。Ann Sullivan 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他就立刻跟这个 Keller 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世上有一位神？你知不知道 Keller 怎么跟他回答啊？我一早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他叫做什么名，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一早就知道有一位神。 佢点知道有一位神啊？就是神将佢自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自然内在的启示。我再要加一句，这个自然普通内在的启示，不单只是知道有一位神，神还给我们有良知，这个就是他内在的启示。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经文说，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是吗？神是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神就透过他自然的启示，将他自己表现出来，彰显出来，给我们知道神是怎样，见到他的创造，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怎样。刚才讲了，第一，他是永远存在，是吗？他是存在的神，他是怎样全能的神，才做到这么多宇宙万物的东西出来嘛。还有呢，他爱我们，有没有见到宇宙多漂亮啊？有这么多的食物给我们吃，是吗？有动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位是爱我们的神，神的属性在他的创造那里显示出来。但是不单止这样啊，神还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这个就是刚才彭长老跟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真光，就是这个亮光给我们见到。见到什么？见到神自己啊，他将他自己彰显出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说，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是吧？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还有呢，约翰福音的一章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是吧？来到世上，照亮世上的人，不是说个个都能够得救，但是耶稣基督的光给我们见到神是怎样的，他将他自己彰显出来，藉住他的爱子。不单止有神的话语，不单止我们是有创造，最后神还将他的独生子差派来到世上，以致怎样啊？无可推诿，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藉口说我们不认识神，是吧？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无可推诿。但是很可惜，人就怎样啊？阻挡真理。刚才经文我们读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说那些不义而阻挡真理的人。什么叫做阻挡啊？阻挡这个字就是压制的意思。明明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明明我们里面是有良知知道真理，但是我们偏偏不要，说没有神的，是吗？为什么人说没有神啊？当我们说有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 就要改变了。因为神对罪是有审判的嘛，我们知道的嘛。所以为什么人要说没有神啊？就是他们不想他们做事是有后果。我都曾经是跟很多人传福音，部分的人跟我怎么说啊？哎呀，牧师不好了、如果我做了基督徒，很多事都不做得的，等我挽救先，挽救了那我就来做基督徒了，你等一下先吧。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有真理，但是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就好像经文说，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一节，他们拒绝真理。二十五节呢，他们然后将真理变成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啊？没有神的、开始讲大话了，没有神的。最后呢，弃绝真理，是吧？有一个与神同在的人敬拜神，慢慢变成不认识神，慢慢怎么讲大话，变成没有神，是吧？最后连动物都不如。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进化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动物变的，我们跟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动物是怎样的？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的，是吧？喂， 我哋系动物变嘅，咁我哋咪又系可以一样？嗱，呢个就系进化论造成好大好大嘅伤害，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就系动物。嗱，慢慢就变成无知啊！人好清楚知道有神俾咗我哋呢一切咁好嘅万物嚟到享受，但我哋居然唔将荣耀俾翻佢，唔去称重佢，唔去感谢佢。嗱，呢个就系保罗同埋巴拿巴系喺《使徒行传》嘅十四章向路斯德城入边嘅人所讲。经文话：神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但系人呢？唔将荣耀归俾神，唔去感谢神，唔去赞美神。神嘅荣耀对佢系好重要，神嘅荣耀就系佢嘅同在嘅意思。喺说昔日，喺说旧约，神系以火柱同埋云柱嚟到同以色列人同在，系嘛？火柱、云柱就系俾我哋见到神嘅荣耀，神嘅荣耀就系 Shekinah， 系佢嘅荣耀。记唔记得所罗门王起圣殿啊？喺处列王纪上嘅八章十节，话当时祭司从圣所出来嘅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嘅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嘅荣光充满了圣殿，系嘛？嗱，好可惜，神拣选以色列人，俾佢哋见到神嘅荣耀，但系最后呢？以色列人反叛，拒绝接受神，以致以西结书嘅十章话俾我哋听，神嘅荣耀系离开咗圣殿，系好可悲，非常之嘅可悲。嗱，于是本来系有亮光就变成咗黑暗，本来人有真理就变成咗无知。喺约翰福音嘅一章十四节。神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旧约，神不断将自己彰显出来，是有火柱云柱，是吧？还叫众先知来到讲出有关他的话语。去到新约呢，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给我们见到神是怎样，但是人怎样来回应啊？将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有关 Donald Barnhouse 这位老牧者所讲的话，这位老牧者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讲的话真的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令人很扎心的比喻，他说神给人智慧，给人亮光，希望人能够认识他。人就怎样啊？用这个智慧来到是炼铁，做了个锤，做了些钉。还用神给他们的智慧怎样啊？来到是做木工，斗木，同这个锤做了个木柄，再做了两条的木柱，然后将神差派来世上的独生子钉死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高。神给人智慧来到是认识他，人就将这个智慧将神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这个就是人是有几无知。结果怎样啊？我们的思念变成虚妄，变成无知。思念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 dialogismos 这个字。Dialogismos 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 dialogue 这个英文字，就是对话，就是议论。当我们自己压制自己的内心，本来知道有神的，当我们说没有神，我们就要解决一些问题了。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人在哪里来的？当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到解释，说大爆炸论、进化论，我们就怎样？反而显得我们的骄傲，显出我们的无知。有人说，喂，大爆炸论、进化论几好啊，这些理论是吧，很合理而已。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圣经可信吗这个系列，我已经讲过，其实大爆炸论和进化论科学家都知道错漏百出的，很大问题的，但他们现在都不肯改，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更好的理论出来，他们暂时要是守住这些理论 keep 住它，因为还没有更加好的嘛，有了他们就希望能够代替，但是这些一切都是谎言，这一切都是被我们见到人的无知。然后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自称聪明反成了愚拙。聪明这个字希腊原文是 sophos 这个字，是慢慢演变成英文的 Sophia， 一个很美丽的女士的名字，是吧？的意思就是聪明的意思，也都是慢慢变成我们英文字的 philosophy 和 sophisticate 这些字，这个就是聪明，但是变成愚拙了。愚拙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是 moreno 这个字， moreno 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闹人的 moron。Moron 这个字就是 Moreno 这个字是演变而成。这个正是诗篇里面十四篇的一节告诉我们，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神。保罗呢是用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代来到总结希腊人的历史。我们知道希腊人是很追求哲学，是吗？他们本来应该是懂得敬拜神，但他们就去追求哲学，结果就是得到一些很空洞的知识智慧，变成了是非常之的愚拙，非常之的愚蠢。一步一步地堕落的，大家真的见到，是吗？跟着人就做什么？为自己创造偶像。人本来是认识神的，有神的律例典章，明白神的话语，但他们拒绝接受神，变为无知，成为虚妄，跟着就做偶像给自己。人以为压制真理，压制自己心里面的神，说没有神的，讲多两次就可以了，这样就真的没有神了。但是很可惜，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任由你讲几多百次话没有神，你的内心都是有空虚，你不能够填补的。于是人就怎样？做些偶像出来拜啦，做些假神出来拜啦，填补个空虚嘛，是吧？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偶像，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就是人想填补这个空虚而想出来的这些宗教。印度教有十一亿的信徒，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个不同的神？3.3亿不同的神，十一亿的印度教徒，3.3亿的神，即是说每3至4个信徒就有一个不同的神。你一家四口，是吧？即是说每家人拜的神都可以不同的，这个就是几荒谬。十一亿的印度教徒，他们是供奉3亿只牛，他们拜牛的。还有泰国有成20000间的佛教的庙宇，这个就是人变到是有几荒谬。人绝对不是动物变出来然后慢慢想出这些这样的宗教假神偶像，而是人一早就认识神，但是离弃了神，结果是变到连动物都不如，靠自己的能力作出了这么多的假宗教，这么多的偶像。人想怎样？是想用会扭坏的来到代替不会扭坏的，用羞耻来到代替神的荣耀，用谎言来到代替神的真理。还有呢，罗马书的1:23，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些是什么？他们做出来的偶像。人做偶像本来是照自己的形象来做，是人的偶像，是吧？但是慢慢呢， 居然做飞禽走兽昆虫的偶像。有没有注意神其实是很幽默的？神创造人是怎样的？他是先做动物，是吧？我不是说人是动物变的，但他是先做走兽，然后做飞禽，然后做人，是吧？但是现在这里人做偶像这个次序呢，是先做人的偶像，然后做飞禽，然后做走兽，跟着做昆虫。有没有见到神将这个次序调转了？神知道人是会搞进化论这个玩意，所以一早就有些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认为是进化论，其实是退化论，是吧？本来是与神同在，现在你说不是，我们是动物，还做了一些飞禽走兽昆虫来到敬拜。你问喂，什么人是有拜昆虫有拜动物的吗？有，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讲到有别西卜，是吧？别西卜是什么？是乌蝇之神、苍蝇之神。还有呢，以弗所城所敬拜的 Diana 是一只黑色的动物的。印度教所敬拜的呢，刚才讲过了，是牛，是吧？所以人真的拜埋动物的。当人拜偶像的时候，其实就是拜紧自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要拜王大仙？万应万灵，希望是吧？有求必应。万应万灵有求必应是为什么？为了自己，是吧？人拜菩萨拜观音，希望做什么？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又是庇佑自己，是吧？回教徒呢，你想想，来到911炸美国世贸中心的那班人，以为什么？这样做就会有70个处女在天堂等候他们，又是为自己的益处。所有的宗教去到最终都是为了自己，这些宗教你有没有想清楚？所以任何将注意力，本来在神身上的注意力，摆在自己的身上，这一切就变成了偶像。不单止是假神，一切东西只要我们本来应该属于神的注意力摆在自己的身上，这一切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这个也是撒旦所希望见到。为什么撒旦是要去到伊甸园来到引诱夏娃？就是想从神身上的敬拜转移到去另外的事物上高。一步一步地人堕落的了，跟着变了什么？希望任意妄为。其实拜偶像到不道德只是一小步，我再讲多次，这个很重要。拜偶像去到不道德只是一小步。当人是骗自己说神不存在，他们就希望可以为所欲为，这样就变了很多不道德的事就会出现了。所以拜偶像离开不道德是很近很近。一个人认为不再需要担心神的审判，说没有神，他走去拜偶像，就是用谎言来到代替真理。人就成为了自己的神。当他拜偶像，我刚才见到了，人就变成了自己的神。这个就是撒旦当年在伊甸园和夏娃所讲，你们都可以跟神一样。撒旦一直都是希望得到属于神的敬拜。当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撒旦就说啱晒了，他就会接收了本来属于神的敬拜。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最初在树伊甸园那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当人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到决定，当人要自己来到话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自己来到分别善恶的时候，一个人就会任意而为，一个人就会离开神。这个是非常之的恐怖。在这个时候，保罗是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之流行的一个罪，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很流行的罪，就是同性恋的罪。在圣经里面，毫无疑问同性恋是罪，无论在旧约无论是新约都告诉我们。 例如創世紀的十八章、利未記的十八章、二十章，還有哥林多前書的六章、猶大書的第七節、一章七節，都是這樣告訴我們聽。保羅描述同性戀是什麼？是羞恥的、不自然的、不信聖的和不合理的罪。在這裡我也要說一說，就是聖經不是單單拿出同性戀出來針對同性戀，也有很多同性戀的人說我們基督徒是什麼？對同性戀是有畏懼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我認為我們很害怕他們。基督徒不是單單針對同性戀，同性戀是什麼？對同性是有不應該的性傾向嘛，是吧？但是對待異性一樣是會有不應該的性傾向，你有沒有想過？對異性有什麼不應該的性傾向啊？例如婚外情，例如婚前的性生活，這一切都是對異性不應該有的性傾向。所以我們基督徒不是單單指出同性戀，為什麼保羅用同性戀來做一個例子？因為是當時一個非常之普遍的罪。等陣我們就會見到在羅馬書的一章二十八節至到三十一節，保羅是會講出二十四樣很具體的罪。所以聖經不是單單針對同性戀。經文告訴我們聽什麼？當時不單止男人在這方面 在同性戀方面是有問題，女人都是一樣。在古代的社會，女人是時時都是最後被敗壞的道德來到影響。我再講一次，在古代的社會，婦女是最後被敗壞的道德來到影響。若果連女人都有同性戀的罪，即是表示什麼？當時的社會的道德已經是去到極之的敗壞、極之的腐敗。我剛才說拜偶像去到不道德是一小步，是吧？保羅用了同性戀或者色情的罪來到做例子。其實在聖經裡面，拜偶像的引誘和色情的引誘都是一樣，是很有意思。這兩種的罪就是拜偶像和色情的罪，聖經都告訴我們聽是不能夠靠我們自己的能力來到勝過，唯一的辦法是什麼？是逃跑，是避而遠之。這兩個罪是非常之的相似。神就怎樣啊？神就任憑他們了，去到最後沒辦法，只可以任憑他們。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說神的憤怒，是吧？神是不是說哎呀我有憤怒啊，即刻從天上降下火來將所有這些的罪人燒死了啊？不是，神給我們很多的啟示，自然的啟示，特別的啟示，最後還差派了他的獨生子來到世上，是吧？希望是什麼啊？希望人能夠改過嘛。神真的給人很多的機會，但是當最後人都不肯改過，還一步一步墮落到越來越差，最後沒有辦法才放棄。在羅馬書的一章二十四節經文說，所以神任憑他們。羅馬書的一章二十六節說，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在書二十八節，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有沒有見到任憑他們三次出現在經文裡面，是吧？神就任由他們，你喜歡犯罪你繼續犯罪，到最後等到他們惡貫滿盈的時候，才來到審判他們，才來到懲罰他們。這個就是提摩太後書的三章十三節所說，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神任由他們越久越惡，到最後惡貫滿盈，才得到他們所應有的懲罰。有人可能就會問，一個愛人的神怎可能是放棄人啊？我剛才說過，其實神真的給了人很多很多的機會，是吧？ 不同的这些启示一个一个地是给人类。所以最后人堕落能不能够怪神呢？不能够怪神。你不能够说神没有给你足够的警告，没有给你足够的提示，是吗？第二点呢，就是不是神令到人堕落的，是人自己不愿意接受神，是吗？是人拣选。第三呢，神和罪是不能够相交。当人坚持要犯罪，不愿意接受神，神最后是要放弃。一个例子就是，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高，他呼叫出来说，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是吗？就是因为神不能够正面望他的独生子，当他揽晒我们的罪上身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才呼叫出来，神和罪是不能够相交。所以当人继续是要沉迷在罪，神最后只可以是放弃，任凭他们。最后人去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堕落的地步。这些人明明知道继续犯罪的结果会怎样，会得到惩罚，但他们都不改过。好奇怪的，我们会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继续犯罪是会得到惩罚，他会改过的嘛，是吧？但人就是堕落到一个地步，用谎言来欺骗自己，没事的，没事的。神说好，你们既然不认识我，我就给你们一个堕落或者一个邪僻的心。邪僻的心是什么？不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心，就叫做邪僻的心。当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步不愿意接受神，神就会任凭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个不能够正确判断的心。在书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至到三十一节，保罗讲出了二十四种罪。这些罪在说新约重复出现，在说今时今日我们见到都是存在。当这班人公然的犯这些罪，拒绝接受神，神就任由他们。注意，这班人不单止是自己犯这些罪，还去鼓励人和他们一样来到犯这些罪，非常非常之可悲。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人堕落到真的很离谱。由本来认识神，是吧？本来是荣耀神的，最后呢将荣耀归给偶像，归给撒旦。不接受神，不愿意认识神。本来在造物的当中，我们是最高的等级，我们是有神的形象，但是最后呢不认识神，走去拜偶像，连昆虫连野兽都不如，自己是要做自己的神。我们见到所有的拜偶像都是为了自己，最后神就说，我任凭你们，但是神给他们的判断是什么？你们是无可推诿，你们完全是没有藉口。罗马书很充分地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迷失了方向。英国驻非洲的宣教士 Dan Crawford， 他说世人正在敌挡光明而犯罪。我们都很迫切是需要传福音给未听过福音的人。我刚才说神给我们有自然的启示和特别的启示，自然的启示令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不能够得救的自然的启示。所以当你有自然的启示，你希望得到更多的亮光，神就会带领你直至到你是得到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就是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来到是向未接受到福音的人来到是传达他的话语。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神应不应该定无知者的罪，未听过福音的人。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创造撒旦，撒旦本来是什么？是美丽的天使，他是最漂亮的天使，但是最后他是拒绝接受神，拒绝了神。神创造亚当夏娃，亚当怎样啊？同夏娃一样是拒绝神。本来他们每日与神交往，每日与神同行，但是去到最后他们都拒绝。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落地狱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公然拒绝接受神，以致他们落地狱。不是说神将他们打落地狱，是他们自愿。但是有人说，喂，牧师，你讲了这么久都未答我的问题，就是未听过福音嘛，怎样能够神怎样能够定他们的罪。我刚才说有两个不同的启示神给我们，是吗？福音就是特别启示，就是神的话语。你说如果我未听过这样，不要忘记还有自然启示，是吗？我们见到外在有这么多的造物，我们知道有造物主，是吗？有创造主，他是永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神。然后呢，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当我们有这些这么基本的从神而来自然的启示，如果我们接受继续去追求呢，神就会给更多的启示给我们，直至到我们得救为止。喂，你说，哇，牧师，你讲嘢真是有些奇怪了，圣经哪里告诉我们听的？你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约书亚记第二章啊，讲到拉合的故事，记不记得啊？拉合是一个外邦人来的，根本神的话语是没有去到外邦人那里，但是他知道有这位神，就是由自然的启示，然后他渴望能够接受这位神，是吧？神就给他更多的启示，直至到最后神差派探子去到耶利哥城，来到是打救拉合，是吧？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记不记得有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啊？咦，他手上有圣经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部圣经，但是他不能够明白，执到宝他都不能够知道是什么来的，他不能够明白。神就怎样差派腓力很神迹奇事去到这个埃提亚伯太监那里，来到是跟他传福音，最后还怎样为他来到施洗，是吧？这个就证明给我们看，当一个人有自然的启示，无论是内在外在，他愿意接受神，他愿意得到更多的启示，神是会给的。但是如果当一个人明明是有真理，他去压制，他说没有神，他继续一步一步地堕落，去到最后神就会放弃任由他，然后最后是得到最后的审判。这一个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世人的眼光是怎样啊？不知者不罪，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呢，无可推诿，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可以推诿，没有藉口不去接受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一章，给我们见到你的爱，你爱我们爱到是将你的启示是给我们，有自然的启示，外在的就是你的创造，令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主，内在的就是你将你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你还给我们有特别的启示，首先是透过不同的先知将你自己显示出来，最后你是透过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来到给我们见到你是怎样的。但是当一个人有这些的启示，有自然的启示，他们不去接受，他们自己压制，他们一步一步地是越来越堕落，最后你是会放弃，最后他们是会得到最后的惩罚。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心，就是去跟人传福音，虽然有自然的启示，有特别的启示，但是都需要是有使者，就是好像在树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探子，还有好像腓力一样，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是作好准备，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来到是传达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是认识你，能够是接受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